我们的世界杯， 我们的 世界杯， 我们的 世界杯， 我们的 世界杯， 我们的 世界杯， 我们的世界杯 ，and championship era。 喂，这个不是普通的我们的世界杯，这个是单机王家健力约我们的世界杯专题特集系列。 这个得人惊的国家就是扎伊尔。哇，扎伊尔这个名字好像真的消失了，不是真的说他消失在世界杯，直头这个国家的名字 都已经是没了。那么其实就扎伊尔这个名字呢，就只是用于70年代初去到97年，当蒙博托这个独裁者离开了流亡韩国之后就消失嘅，就终结咗嘅。咁呢就佢嘅前身同埋而家就正正都系干果共和国嘅。咁啊干果，咁啊大家都应该以干果就应该会更加熟悉啲。咁扎伊尔呢个名字其实同呢个蒙博托系极度有关系嘅。咁啊头先我点话得人驚，得人驚就唔系正单单指佢嘅独裁，即是他要独裁这个政权，是他运用的手段和呢他本身的在一个政策上，在一个政策或者政治手腕那里呢，我是觉得真的跟穆索里尼 那班或者那套呢是非常之相似，更甚至乎是更加之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感觉。所以就歷史即係詳細嘅政策呢我就唔會喺度講喎。咁尤其是係當佢喺70年代咁真仔以出咗世界盃之後就正式真係進入返成個我哋有乾果又好扎伊又好正式進入嗰個好長期嘅黑暗時代。咁甚至乎去到90年代啦，当真係佢失勢咯，即係要被逼宣布真係有个民主喺90年代开始做呢，其实呢佢都係呢虽然未被逼做民主，表面上咦佢又好似真係失咗勢，但係其实佢喺暗中都係攞一派就打一派，即係有当时有个卡塔納或者卡沙爾嘅呢個兩個地方嘅人民呢係本身都唔係太過不和嘅，咁佢利用咗本身嘅官員啊，咁令到或者本身嘅地方嘅人民嚟到將佢哋互相嘅內鬥，咁令到嗰張個視線呢就唔使再主移佢嘅身上。咁雖然後來去到97年呢最终都要败走，但是呢他整个人啊整个的政治生涯啊都是好懂得利用个手段来到做他个政治的王国的。咁呢样嘢真係不能够唔可以讲啊。咁就要推返去转头啦，讲返佢喺个足球生涯足球啊對扎伊爾足球的影響是去到哪裡啦。咁正正是他因為他這個手段是十分之出色，即是不能不講他的政治手腕是十分之幫到，為什麼令到扎伊爾可以最終1974年可以出線到世界盃呢？其實就是真的跟他的藍圖啊是非常之有關係。咁呢其实当讲返少少背景啦，其实就当阵时未有扎伊尔呢个名字之前呢，仍然就60年代初咁就干果这个是用干果的，是干果的这个地方呢就被大家都可能都不是太留意可能话太为意，原来佢的前身呢就是一个殖民地，咁是哪个殖民佢呀，咁就是比利时啦，比利时佢做佢殖民嘅。咁呢比利時佢殖民地方，咁就老實講 做咗殖民嘅，咁啊，梗係有啲因素，點解要一定要俾人霸住啦？喂，大佬，乾果非洲中部，喂，應該喺撒哈拉沙漠以南嘅地方，唔好南方嘅地方啦嚇。咁啊，真係唔係太過，真係估諗唔到有咩特別嘅原因嘅喎。佢又唔係近海啊，正正咧，佢就有一個非常之豐富嘅產源或者係源嘅或者係豐富嘅物質，就令到啦啊，不論係比利時又好，咁啊，甚至乎之後蒙博托上場都好咧，其實就依賴佢咧嚟到建立佢嘅霸業嘅。咁啊，講緊嘅就係佢入邊啊，乾果呢個地方咧係非常之有豐富嘅銅同埋鈣呢兩個物質喺個地底入邊嘅，咁咧就非常之吸引到人嚟到採海礦嘅，亦都係依賴住有自己嘅豐富呢、這個咁嘅天然嘅資源咧，咁就比利時就竟然立咗佢先啦，真係唔好講笑啊嘛！比利時喺做殖民嗰陣時咧，就其實就人民都當然啦，都唔會有非常之好嘅日子過咁樣，咁啊，所以啦。叫做啦，其實不論人民好或者自己嘅其他嘅官員啊，政治嘅人物都好，都想真係推翻呢個殖民嘅色彩，咁然之後建立咗自己真真正正一個乾果作主嘅地方咁樣嘅，啊，所以咧就成勢啦。當然啦，大家見到非洲呢啲咁嘅地方，梗係一定同軍隊會扯上好大關係㗎啦，呢、這個就唔單止係呢個乾果啊，咁其他啲加納啊，或者甚至乎北非啊，咁等等國家都係會盛行呢樣嘢。咁由軍隊領袖所控制嘅政權咧，就真係屢見不鮮啊。咁呢個蒙波托咧，亦都正正係因為佢本身掌管住個軍隊，咁啊，然之後咧，佢有軍隊啦，喺非洲嚟講啊，自然就易玩好多啊，所有嘢咁啊，所以一起義時候咧，基本上一起義咁就佢亦有開頭咧，就亦都有其他某啲西方嘅國家支持佢嘅，咁啊有咗呢啲咩資源之後咧，咁就好容易就可以搞掂咗本身當地嘅比利時嘅殖民政府啦。咁就喺60年代中期咧，佢就順理成章一個革命，就推翻咗，就趕走咗當時比利時嗰個殖民政府，就成立開始建立佢嘅事業啦。咁就一開始其實頭嗰十年內咧，其實好迅速咁咧建立咗自己一個蒙博托嘅王國。咁咧佢就用咩手段去建立咧？其實就其實佢就應該就首先係參考咗加納嘅，咁加納因為加納嗰陣時嘅政府亦都係利用體育嚟到就將成個國家凝聚喺一齊嘅，咁遠少少其實頭先講咗墨索里尼咧，絕對係呢個體育加政治嘅一個政策嘅鼻祖嚟㗎，咁佢就好識利用成個，我都上集講過好識利用足球咧。甚至乎成立意甲，就將聯賽就將呢樣嘢，將成個國家咧，就個民粹嘅精神咧，就融合起上嚟，就搞起咗。咁咧，佢蒙博托咧，亦都係利用呢樣嘢㗎，好簡單啦，就想利用咦見到佢本身又係中意足球嘅，本身佢自己又係手籠，咁啊見到咦本身有啲足球隊可能見到有。由50年代開始都有不少嘅喺海外有人有球員效力緊嘅，譬如因為佢本身係比利時嘅殖民地方啊嘛，咁自然有人有球員喺比利時效力緊啦。咁見到其實都有啲球員係喺海外效力緊嘅，咁就覺得足球可能都有得搞喎。加上佢本身自己鍾意足球，你都知道啦，呢啲咁嘅獨裁者。梗係依對翻自己嘅喜歡嘅範疇嚟到做嘢㗎啦，咁自然咧就同足球扯上關係。咁佢又唔係淨係足球嘅，我陣間好快會講。但係咧，佢又肯定將所有首要嘅國家嘅資產 資產係擺曬落去足球，咁咧佢就真係有做嘢嘅，唔係得個講字。咁啊，相比頭先講嘅海地咧，相比起頭先講個杜維里亞斯呢個政府咧，就其實就投放得更加多啊，同埋真係投放得更加積極。咁咧，佢就將基本上啊。如果後世有調查翻，我睇翻咧，就將其所有嘅國家嘅錢咧，就投放曬落去所有發展所有嘅足球嘅青訓啊、基建啊，同埋俾曬球會嘅。咁佢哋先佢又有部署嘅，咁咪就係亂嚟。佢又先從球會度着手，然之後就連帶埋喺國家隊就真係發展嘅。咁啊，有樣嘢同海地一樣嘅就係佢就。除咗唔俾國內嘅球員真係去海外效力之外咧，因為佢就真係覺得，喂，我哋自己個國家係可以發展咗個好強嘅體系，就唔需要依靠海外球員，甚至我要壓翻你喺海外效力個球員翻嚟，咁咧就霸多個霸氣咧就呢度出嚟，即係比海地個政府更甚㗎呢樣嘢嚇，咁啊。投放咗一大筆錢咧，就數目我就唔記得咗啦，但係投放咗好多好多嘅。咁啊幾年間咧，咁就先由球會啦，球會就係非洲非洲球，即係而家可能現在嘅非洲冠軍球會杯嗰啲咁嘅賽事咧，就攞咗連續兩屆啊，1968、1969年攞咗個冠軍。咁啊佢最我諗。嗰陣時啦，乾果最出名嘅足球隊，而家都係嘅，咁就係塔比森啦。咁啊，呢支足球隊就基本上係孕育咗，亦都係囊括咗嗰陣時乾果國家隊嘅一大部分嘅足球員。咁啊，1974年嗰支咧，雖然就唔係全部，但都佔咗一半嘅。咁咧喺見到咦有成績喎、哦，見到真係投放咗，開始有起色啦。咁啊，順勢即係擴大咗個投資，甚至乎咧就邀請咗當陣時隻手可熱嘅山道士球足球隊啦。咁又當然啦，因為點？因為有咩啊？有比球王俾你啊嘛。嗰陣時未退役㗎，60年代尾，我唔記得係60年代尾定70年。就真係立埋佢去嗰度打邀請賽，嗱、啊，即係你邀請出呢啲球隊錢，你一定要好多啊！咁咧，嗰啲錢真係由邊度嚟咧？點解咁鬼多錢咧？要知道當陣時呢、這個乾果仲係叫乾果，佢未改名，咁啊叫乾果嘅呢、這個咁嘅地區，人民嘅生活十分之貧困噶，係基本上係真係大部分都係生活於飢餓之中。但係佢點解咁多錢咧？就因為頭先我講咗啦，個物資嘅天然豐富資源咧，就立曬自己嚟搞啊，咁啊，所以令到啊令到個政府咧可以依靠住呢筆錢嚟到做所有嘅嘢，咁啊，佢就順其自然將全部嘅資產、全部嘅資源就放喺足球，就所以其他嘅民生嗰啲 ，sorry 啦，係冇理到嘅，係完全冇理到嘅，咁啊，但係因增值住呢樣嘢嘅成功。基本上就慢慢令到國民咧覺得，咦，我哋其實本身都有一樣嘢可以倚望嘅喎，希望嘅喎，咁啊，甚至乎咧，如果咧，喺足球方面，除咗個球會慢慢有成績啦，咁啊，去到1970年，其實佢又幾非常之妒忌摩洛哥點解出到線嘅？因為啊，哇，點解摩洛哥出到線咧？咁我哋覺得我哋自己都應該有能力嘅，我哋唔俾佢差嘅。咁啊，所以佢就更加要定個目標，就想，喂，不如1974年真係到我哋出線啦，應該我哋就可以做到嘅。咁樣，咁啊，除咗邀請比利尼有做喺度兩場比賽，咁嗰陣時已經知道，咦？呢個扎伊爾，嗱 ，sorry， 呢個安哥安果或者叫扎伊爾啦，真係唔係喺。唔嘢少喎，咁啊漸漸有個明星，咁就去到咧，我先講足球啦嚇，先講足球嗰個影響先啦。咁佢去足球影響咧，就去到1974年嘅世界盃外圍賽，其實咧當中喺1970年到1974年中間咧，已經嚇扎當陣時已經改名咗扎伊爾啦。咁啊扎伊爾就喺個非洲國家杯咧，已經又係攞咗兩三屆噶啦，記得係啊，有其中一屆又贏咗讚比亞， 咁就有片段睇翻㗎，咁當陣時嘅場地比我想象中又唔係太過肉酸嘅，咁少少爛爛地，咁但係個我球場上面嘅球員嘅表現呢，冇又唔係真真正正冇文冇武㗎喎，70年代嘅非洲足球，如果你睇返個片段呢，其實有啲套路嘅，咁但係有陣時當然啦，亦都會靠返自己身體質素嚟到爭鬥。咁嗰場波對住散比亞亦都係鬥得之非常之激烈啦。咁但係嗰陣時間呢，基本上非洲國家杯呢，佢就係、是、基本上係盟主擂台等嚟嘅。咁啊，點解要講返少少點解改咗名要扎伊爾呢？其實就一開始啦，基本上60年代尾嗰陣時呢，已經覺得喂，我哋呢就唔係應該叫乾果嘅，咁啊甚至乎要將個球隊改咗名叫做猎豹啊。咁啊，如果你睇咗74年嗰件對衫呢，就綠色，跟住中間呢成個猎豹都要圍住寫住撒伊爾，咁啊就一個非常之大嘅元素啦。啊，猎豹呢樣嘢呢仲更加之成為咗佢啊，咁佢從政之後一個咁嘅標誌，因為佢本身，如果你睇到呢啲相呢，佢之後都會戴啲獵豹嘅帽，咁戴住一副真係粗框嘅眼鏡，咁成為佢嘅標誌。咁獵豹呢基本上就係佢咁多年執政以來一個好好嘅標記，所以呢佢就順勢將個球隊改埋喂好似獵豹咁樣，真係非常之有侵略性，有威嚴嘅。咁基本上佢有將成個自己嘅形象呢投射落去成個扎伊爾嘅足球入面。咁扎伊爾基本上改咗名之後呢，更加啦令到呢樣嘢呢因為有個名啦，又加上呢位蒙珀托亦都係做非常之利用式玩民粹主義嘅一位政治人物。咁佢當陣時呢就好識利用，好識打呢個黑人為尊呢個明明好，即係同海地我頭先講嘅政策略呢係唔會太大分別嘅，但係佢去到一個點呢就基本上同基本上同希特拉啊同拉什啊嗰啲咁嘅納粹主義呢係真係冇分別嘅，就係全部係黑人為先，黑人為優先。咁呢就亦都真係啦，亦都好順理成章就反殖民同埋反其他佢嘅種族嘅。咁呢個黑權主義嘅為上嘅心態呢就令到整個國家都佢對十分啲尊重。咁當陣時佢未露出會利巴嘅，咁因為當陣時佢就以呢個為口號，就希望帶領扎伊爾就令到世界更加認識佢嘅另一面，就係、是、正確嘅一面，佢心目中所講嘅好真正正新嘅一面。咁當陣時就冇嘅，冇未係話啊搞一下就做嗰個個人崇拜嘅。咁所以當陣時啲人民咧就非常之聽佢之令嘅，就覺得哇我哋扎伊爾有希望㗎，改埋名真係我哋以黑人力量黑人嘅勢力絕對唔可以俾第啲國家嚟到忽視，因為嗰陣時60、70年代大家知道種族嘅問題喺世界地方好多地方仍然都係好緊要嘅，仍然都係非常之緊要。你去到美國嗰陣時亦都係未搞掂啦，如果唔係邊有馬丁路德金嗰啲演說啊嗰啲嗰啲理論啊出到嚟啫，係咪先？咁所以其實嗰個種族呢係一個非常之有敏感同埋令到人可以煽動人民嘅情緒一個好好嘅工具，佢就好識利用呢樣嘢啦。咁就除咗打造咗一支真係落掌無數嘅足球隊呢國家隊之外呢，令到個人民真係崇拜於佢，呢個咁嘅催眠嘅政策呢係十分之有效。去到一個點，去到70年代啦，呢個點慢慢推到高峰，個高峰呢又去到74年個世界盃外圍賽。咁當陣時呢其實就一開始呢正正又抽到同 摩洛哥同組啊。咁摩洛哥同組咧，咁就其實就啊，正正係一個非常之艱巨嘅任務，因為摩洛哥出咗世界盃嘅喎。咁咧，但係咧，好唔知係咪陰差陽錯之下咧，佢第一之前對住同組嘅對手咧，我唔記得咗啦。同組嘅對手咧係輸鬼咗嘅，首先輸咗嘅。咁咧就順理成章，咦？話你甩碌，我就梗係叫做成勢就真係將希望將你擊敗啦。咁就令到啦之後最後一場，去到最後一場咧，佢同摩洛哥嘅對賽咧就變得非常之緊要。咁就未去到最後一場，應該 sorry 講錯咗，係去到佢第一場對住摩洛哥嘅對賽咧好緊要，因為呢場叫做真係榜首，唔係即係小組賽榜首嘅大主要嘅戰役。咁啊，扎伊爾當陣時其實係個進攻嗱同海地比較咧，佢就嗱喺場外咧就冇用乜嘢特別嘅花招，亦都冇乜收買球證嗰啲嘅，表面上啊係冇做到嘅。咁喺個進攻上面，佢就幾進取嘅，幾侵略性㗎。即係對於摩洛哥嚟講，摩洛哥就叫做你咁壓迫，我就防守你。咁叫做喺嗰場波嘅上半場咧，其實就令到扎伊爾就係吃咗一記悶棍㗎。但係下半場啦，就當喺個困局當中咧，當金寶啊，最終本身嘅中前場球員喺龍門口執咗喺混亂之中射入咗一球之後咧，成個成勢唔同咗。當然啦，同海地一樣，佢都係有不少嘅問題球啊，係會產生咗噶。又譬如有幾球係應該要判入，但係又冇判到啊。順利成章去到之後啦，金寶又入一球，跟住連之後佢隊友又加上埋齋，就3-0就贏咗個摩洛哥。咁啊，當時呢個係非常之好緊要的一樣嘢啦，因為仲有同組，喂，上屆出線世界盃應該理應係大熱門嚟噶嘛出線，但係今場波就非常之清脆咁贏咗3-0。咁啊，當然啦。雖然球隊或者球員就冇球證又冇話被收買嗰啲情況出現啦，但係啲判決咧有陣時都會有受到啲少少得益嘅。咁加上啦，當地咧其實都好興啊，同海地一樣咧，都好興用巫術或者用啲真係神怪嘅情況咧。嚟到作福嘅情況咧，令到自己嘅球隊咧可以得勝，呢啲可能民間會做多少少嘅嘢。所以我頭先講某個程度上，海地同埋呢個扎伊爾咧，又基本上係好相同噶。嗰個出線嘅經歷或者係社會嘅狀況係幾有相同嘅情況，但係唔同嘅地方就係扎伊爾呢位蒙博托用嘅手段係更加之狠辣啊，同埋更加之激進嘅。就喺呢個戰役之後咧，就本身仲有一場係要作客對住摩洛哥喎。但係咧，摩洛哥怕咗你啦，摩洛哥咧竟然會係主動宣布唔踢呢場波。因為真係可能怕咗對手，佢哋嘅本身嘅場面真係有少少嗌人拗頭嘅。但係最終因為呢樣嘢，咁你唔踢，咁啊梗係判扎爾爾可以贏波啦。最終可以順理成章就出線，即係1974年嘅世界盃，呢個好緊要，好緊要，一個歷史嘅里程碑嚟㗎，對於扎爾爾嚟講。當然啦，蒙托托嗰陣時又非常之開心啦，哇！自己見到自己終於有個回報啦。回報咧唔單止依樣㗎，因為當陣時佢有兩線嘅發展嘅喺體育上面。咁頭先我講過啦，佢又唔係淨係純粹鍾意足球㗎，佢對另一個活項目嘅運動咧都亦情有獨鍾㗎，就係、是、拳擊嘅 boxing 啦，係估唔到㗎。當陣時 boxing 咧就唔好以為睇得70年代睇電影都係 Rocky 嗰啲啊，唔係單止喺美國嗰啲地方度做興起嘅。其實好多時因為嗰陣時拳王阿里就正值盛世啦，佢嘅老對手佐治呢亦都係基本上好多地方都想邀請佢做一個比賽。就 正正啦，啊，見到嗱，點解話蒙波托亦都係好識而利用呢啲咁嘅體育事業嚟到打造薩伊爾嗰個地位咧？就係，是，因為見到咧，咦，哇！啲拳擊應該好多個人都中意，都喜歡嘅喎，都應該可以帶佢入嚟呢個地方，因為好多個人民都冇睇過 boxing 啊。咁亦都係 boxing 呢啲咁埋身肉嘅嘢，自然好快就會吸到人，或者甚至世界上邊其他地方嘅人嘅注意。咁，當然啦，有呢個就係拳王，兩大拳王喺呢個所謂森林之戰，因為剛過呢啲內陸地方，肯定啦，一定會俾個冠堂而皇之個名號佢哋嘅。咁啊，所以所謂嘅森林之戰咧。尤其就係七四年嗰時咧就舉行咗嘅，咁啊當然啦，個氣今日非常之強勁啦，咁啊幾百，我記得係幾唔記得係幾百萬定幾千萬嘅，呢個氣音係好犀利嘅，咁啊但係到成功打造咗，除咗係成功打造咗，令到世人已見到哇，真係原來有一場咁強勁嘅拳擊比賽，兩大拳王喎，真係請咗喐佢喎，仲要嚟到真係呢啲咁遠，同埋本身當陣時係其他，即係你本身嘅體育嘅設施係 upgrade 咗好多啊，文明咗好多啊，但係其他個設施咧都唔係十分之好嘅情況之下，都請到喐佢翻嚟，咁啊甚至乎令到之後拳王阿里喺之後嘅當佢去到第啲地方的時候咧，佢都會宣傳翻，喂，扎伊爾咧，其實就真係一個好嘅黑人力量嘅見證啊！見到佢哋成個國家咧，係喺個黑人嘅事業上面，不論喺個社會或者其他崗位上面，都係全部黑人為到揸旗喎、揸 fit 嘅喎。咁啊，成個國家基本上係可以由黑人主導嘅，所以嗱，世人你而家世俗嘅人啊，真係唔好再覺得黑人係完全一個低等嘅民族啦，絕對唔係個人。咁樣佢成功咧，將連埋阿拳王阿里洗腦，因為拳王阿里本身始終喺宗教上面有穆斯林，咁佢又係阿里又係啲好非常又係近又係親佢哋嘅，咁所以咧好容易就將佢成功洗腦咗，咁啊將扎伊爾呢個名咧係當年70年代啦，配合埋佢世界盃歷史性入咗去分組賽咧，咁啊就個明星咧就一時無兩嘅，咁啊講翻少係講翻佢哋世界盃嘅表現先啦，扎伊爾咁啊嗰陣時好威啦。咁就加埋頭先我講咗拳王阿里嘅加冕之下咧，咁就蒙托托基本上喺74年嗰度咧，就真係迎合佢嘅一個政治生涯嘅最高峰。咁就人威咁啊，當然心更加紅起上嚟㗎啦。咁啊，當陣時佢就其實咧都有意無意定下個目標㗎啦，冇白紙一字，但係都成隊人都知佢真係想制爾攞世界盃添。或者在世界盃上面真係有翻公職偉業，咁啊當陣時其實就阿伊爾都講咗啦，其實冇乜球員係出外揾食嘅，咁所以其實呢個 Mission Impossible 咧其實都幾明顯嘅，咁啊但係落咗 order 喎，咁啊其實都冇辦法㗎啦，都要球員都盡力去到踢呢個比賽。咁啊講咗咁耐呢個扎伊爾，其實咧當陣時咧佢又請咗一位教練都未講，叫做維迪力克啊。維迪力克呢個南斯拉夫教練咧，就當陣時請佢翻嚟就非常之好啦，帶咗球隊就攞咗非洲國家杯有幾兩三屆啦，咁啊甚至出線為世界盃，咁啊眾人對佢哋亦都幾有期望噶，咁就去到世界盃，但係咧抽到嘅同組嘅對手咧，亦都唔易啃噶，咁啊同組對手好強噶。當陣時衛冕嘅巴西啦，已經攞咗三屆冠軍嘅巴西啦，跟住就波蘭啦，即係90年代好強嘅球隊啦，咁就然之後就係、是、講錯咗，波蘭係海地嗰組啦，咁就南斯拉夫啦，啊正正係維迪尼克嘅祖家啦，咁啊同埋就係佢第一場對手蘇格蘭，咁啊蘇格蘭當時咧其實就喂唔曳噶。有丹尼士羅佐敦呢啲咁嘅名宿喺度嘅喎，咁啊，所以其實係唔易睇，咁啊，甚至乎當陣時蘇格蘭咧都講過句説話，賽前就話：哇，睇咗呢啲球隊扎伊爾球隊嘅片段咧，如果唔大炒佢咧， 真係對唔住自己嘅列祖列宗啊，大佬咩即係亦都係側面都寫明話，喂，扎伊爾嗰啲防所謂嘅防守咧好雞啫喎，即係你唔大勝佢唔得噶喎。咁當陣時第一場咧叫做話以滿以為會唔會蘇格蘭會大開殺戒咧？咦！但係踢起上去，雖然蘇格蘭係極度有攻勢，係極度有攻勢嘅，咁但係就扎伊爾憑住有少少幸運啦。加埋龍門嘅神救啦，咁啊卡薩迪呢個龍門，我陣間會再講啦。咁啊同埋有幾下中柱中眉啦，咁就亦都加上球員嘅努力不懈啦，咁啊同埋集中力啦，其實就擋咗蘇格蘭不少嘅攻勢嘅。咁樣亦都唔可以為曬依然冇攻勢嘅，其實係喺對蘇格蘭嗰場波咧，其實都有啲反擊係做得唔錯，當然。就要改名，佢同海地比較咧，我覺得海地會好波啲嘅，係會個整體上面個質素會好少少，因為海地又有咗沙龍，又有其他嘅球員，沙龍本身呢個咁嘅前鋒咧，其實比起扎伊嘅前鋒咧，係會更加個把握力、那個射門嘅力量，加埋佢嘅技術係會出色啲嘅。咁但係扎伊爾本身譬如。有幾個球員你留意，嗰陣時係擔起一隊波啦，譬如前中，譬如係喺圍賽入咗關鍵性一球嘅金寶啦，咁啊，其餘前鋒嘅尼迪爾啊，龍門頭先講咗加沙迪啊等等咧，或者係馬胡巴另外一個前鋒咧，其實都係擔起咗其他球隊嘅進攻嘅。咁啊，後防方面頭先講咗卡沙迪亦都緊要，但係其他球員嘅質素上面咧，似乎就有啲距離啦，有啲唔有所不及啦，所以啊，其實呢扎伊爾就預咗佢喺個世界盃嚟講咧，就唔會太過易過嘅喺呢三隊入波入邊。但係第一場咯，唔曳嘅喎，真係完全唔失禮嘅，即係輸兩粒嘅啫嚇。咁、所以就對扎伊爾以至蒙博托，哇，覺得喂應該。要有交代喎，應該都要值得睇下喺之後嘅賽事，尤其是南斯拉夫贏波，喂南斯拉夫維迪利克你個祖家應該有辦法對㗎啦，係咪先？真係唔係講笑咩？其實蒙波托對於球隊咧，即係對於扎伊爾成支國家隊咧，點解嗰陣時都想叫做買？都有一個盛世或者係一個情況，就係、是、都想喺世界盃度一開始喺世界盃度可以有翻事業咧，就是、本身蒙波托咧又係用翻啲本身而家非洲隊都要用嘅招數，就係、是、啦，你出咗世界盃啊，我就應承你每個球員有一個別墅，有一個細嘅別墅，唔係一筆錢。一筆獎金，仲有一定會放你假嘅，一定會放你個長假期嘅。咁但係咧，後世就睇翻究竟有幾多球員真係可以有呢啲咁嘅獎勵咧？坦白講，真係好少數。嗱、多陣時就因為打到世界盃咧，咁啊又要備戰嘅嘛，球員就未享受咗呢樣嘢。咁多陣時亦都未收到獎金嘅。咁、雖然咧第一場就大家球員好努力，但係似乎高層上面就唔睇佢個努力，反而就令到更加逼迫球員，喂，應該再好啲嘅喎，踢得好啲嘅喎，要為扎伊爾增光啊，我哋黑人力量喺世界上證明一切嘅喎。咁喺個蒙博托逼迫或者佢個軍政府逼迫之下咧，其實就球員咧就慢慢覺得唔好過嘅，就好要慢慢受到。威嚇同埋好驚呢個政府，因為佢開出呢個條件咧就好苛刻嘅，甚至乎佢就維迪力克啦，喺隨後咧兩場波都收到嗰個指令，就話 win or die， 話呢個就真係非常之具挑戰性啊，大佬！即係大家投完或者球員自己都心知肚明，喂對住南斯拉夫同埋巴西，係咪真係可以贏？即係你就算催眠都唔會催眠到咁啊！所以當班球員咧接到呢個軍政府，或直頭係軍政府控下，咁當陣時又頭先講咗海地咧，雖然都想嘅，即係當然都冇人唔想球員好嘅，但係起碼杜維利斯為首嘅政府或者志願軍冇講過呢樣嘢啦。但係咧，蒙波托係直接非常之深紅地就想要求球隊作出啲不合理嘅。 嘅預期出嚟。咁所以咧，球隊反而覺得喂真係唔得，我驚啊，大佬唔掂喎。喺開始受到驚恐之下咧，咁啊球隊去對住南斯拉夫，加上你知道教練南斯拉夫人嚟噶嘛，維迪尼克，就疑似因為想放水啊，俾南斯拉夫想佢打入第一圈啊，所以咧啊好得意嘅，就。球隊其實喺上半場老早就輸咗0-3噶啦，咁啊0-3好正常啊。但係咧當陣時維迪尼克做嗰個舉動令人十分之拗頭，首先就收起前鋒嘅尼迪爾，然之後甚至換埋神龍嘅卡沙迪。呢位卡沙迪本身係非常之緊要噶嘛，我收到卡沙迪出咗係金帕基爾呢位真係非常之矮細嘅龍門啊，5.4尺。本身卡沙迪大高大啲㗎嘛，但係推到5.4尺，大佬唔掂喎。所以隨後嘅賽事如果睇返片段呢，就完全球員呢係心不在焉，龍門亦都當然亦都唔會救到任何嘅波啦。所以喺呢個咁嘅心態之下呢，大敗0-9。所以其實後世話喂真係弱隊嚟咗，但係背後嘅故事呢係咁樣㗎。背後其實係因為佢球員受到聲壓，令到佢哋咧完全成個場波真係心唔喺球場嗰度，咁啊此舉就令到蒙波特大怒啦，蒙波特真係嬲到火屎咁勁啦，咁啊佢後更加落咗命令就話下場波對巴西，你輸到四球嘅話，翻去格殺勿論。哇！講到呢啲咁嘅説話，梗係球員更加驚，真係好驚啊！甚至乎嗰陣時 FIFA 喺世界盃賽後咧，其實佢有賽後報告咧都講明話球員本身都真係幾驚恐，即係呈現咗一個驚恐嘅驚慌嘅狀態，所以外人都睇到呢樣嘢咁啊。只要講明蒙波托嗰種強硬高壓嘅政策咧，真係令到球員吃不消。咁啊喺最後一場對住巴西咧，就其實外界預期話你輸咁多俾阿南斯拉夫，會唔會再大敗一場啊？咁啊當陣時又有扎仙奴、李維連奴呢啲球員噶嘛，大佬。扎伊爾其實本身嗰場波就表現好啲嘅，因為本身真係驚啊。但係因為實力緣故，其實都已經咧。加埋龍嗰場波，龍卡沙迪都有少少失準，所以令到嗰場波其實已經輸到3-0啦。咁當中其實卡沙迪咧要講下啲龍門就好多神救啊做咗出嚟。咁有以往去到而家嗰啲有啲非洲龍門嘅反應咧係十分之好嘅，譬如啲神經刀卡文尼嗰啲就係啦。呢位球員咧，如果睇翻片段咧，佢啲近距離嘅撲救啊，同埋反應係十分之一流。連埋佢嗰啲下三路嘅波，我都覺得係 O K 嘅。但係對巴西嗰場波就冇辦法啦。有一球就真係有少少輸近處波，嗰球就真係水準即係少少嘅失誤。但係總括嚟講，卡沙迪咧。其實係救咗呢隊波嘅但係去到3-0，哇好驚啊大佬！去到比賽尾段，球員即係你要見埋後備席咧，個樣咧都係非常之落寞，同埋非常之驚啊！真係驚有一刻真係4-0嘅時候，佢哋完全就係真係可能翻唔到去自己國家嗰度添，即係直頭係真係當場咁樣立地有處決嘅，我做得出㗎，因為蒙博托咧。喺之前一場非洲國家杯嘅賽事入面呢，因為我唔記咗係咪啦，但係喺幾年前呢係正正係真係喺比賽之前係處決咗啲死囚嘅，或者處決咗佢同佢意見嘅國民嘅，咁所以有陣時嗰啲手法極度恐怖到一個點呢，所以啲球員係非常之驚到好驚，咁所以就出現咗呢，亦都係當陣時嗰屆去到而家咧一個經典嘅片段。當陣時巴西喺進攻路線嘅左手邊，咁就離門就係佢30幾碼就博多個罰球。當陣時李維奴喺度嘛，大家都驚啊。萬一真係俾佢罰球射入，咁點算呢？作為後衞伊隆加呢位球員，大家都要認住佢。佢成為後世一個恥笑對象㗎，因為本身佢做咗咩舉動呢，就係佢當陣時一個罰球就即刻未吹雞一開，就即刻二馬不絕衝前，然後將個波大腳踢前，大腳解圍。 咁啊，此舉咧就以為喂，後世以為喂唔識唔知道個背後嘅故事就話，哇！你識唔識球禮㗎？你識唔識踢波㗎？因為未人哋罰球都未開，你就硬係將佢前即係將佢大腳踢錢，冇嘢啊嘛。咁但係咧，原來佢就因為為咗呢個政策，即係驚真係俾人即係死俾你冇命翻去，所以唯有出此下策，拖延時間啫。咁啊，最終呢招其實都有效。咁啊，可能就係因為咁樣擾亂咗少少時間，咁令到最終咧第四球係冇出現到嘅，係完全冇出現到嘅。咁啊，伊隆加就成為咗其中一個國家嘅英雄。咁啊，佢將成個國家起碼佢成嘅廿三名嘅足球員，真係可以保存到先啦，就未至於真係令到蒙博托可以就地正法。咁啊，真係非常之嘅驚恐之下咧，就完成咗呢場咁嘅世界盃嘅旅程。咁啊，薩伊爾其實就喺呢個咁嘅恐怖氣氛之下，其實就非常之難得噶啦，因為受到即係球員受到生命威脅，仲要同你打拼喺場上邊踢波，基本上真係叫做真係一場好有。我諗係世界歷史上面啦，世界盃上面啦，係最具生命威脅嘅一支國家隊嘅年份啦，咁樣咁啊、打完之後，其實就當然啦，蒙博托就見到哇，球隊都唔係好似預期咁嘅，打得咁出色嘅，咁啊去就慘啦，翻去1974年之後咧，就其實就將成個嘅。扎伊爾嘅足球國家隊又好，球會又好，就完全退出資助，甚至乎就將1978年嘅世界盃外賽就唔俾扎伊爾參加添。咁啊，所以扎伊爾點解之後嗰十幾廿年，當佢再執政嗰時候，去到足球嗰個新低點咧，就因為完全唔 support 咯。佢一話唔支持你，邊個夠 hea 佢啊？即係蒙波多最恐怖的地方就是咧，佢就冇咩呢啲自己嘅秘密警察，亦都冇亦都冇使啲橫手嘅暗地去揸橫手，但係唔使橫手咧，人哋都自然驚嚟，因為佢一出聲，佢一出手，基本上你就完全會冇命。嗱、呢個就係好得人真係得人驚嘅地方，咁所以扎伊爾就係從此喺1974年個世界盃之後咧就消失咗喺個世界盃嘅版圖入面，因為真係唔 support 啊嘛，冇支持啊嘛，好慘噶，所以就係呢啲咁嘅溫權嘅政治，就亦都可以好短時間捧起一隊波，亦都好短時間令到一支球隊係消失嘅。咁、就所以話呢個歷史就真係呢兩支國家隊咧，其實真係啊，如果唔就睇比數咧，就真係唔知道原來背後。呢兩個地方嘅國家隊係有呢啲不外人為道嘅一啲歷史，亦都係見證咗咧政治同足球之間係可以十分之有關係，同埋一個足球咧可以利用到，即係被利用到咧做嗰個政治嘅工具咧，係可以十分之恐怖嘅一件事嚟嘅。咁啊，當然最後呢位蒙博托就我頭先講咗啦，90年代尾啦，終於要落台啦，但係都已經遊輪咗扎伊爾基本上廿幾三十年啊陰公。而家扎伊爾就變咗乾果，咁啊乾果就其實近期咧喺世界盃外賽就慢慢打翻起，亦都喺非洲國家杯都有翻啲成績嘅。咁、最終有啲球員亦都開始呢十年零來咧，都有不少球員都係喺海外效力，咁就預期啦。咁我希望乾果會之後真係以一個正常嘅面貌再出現呢個世界盃啦。如果唔係，都幾令佢擔心有呢啲咁嘅黑歷史啊，大佬。即係本身出現世界盃係好好嘅一個回憶，但係對於扎伊爾或者乾果嚟講咧，係絕對一個非常之壞嘅回憶。咁啊，最後要提下喺呢兩支球隊出現嘅世界盃咧，我可以稱之為1974年咧係黑，都係其中世界盃嗰個黑暗嘅年份，因為有呢兩支本身真係獨裁背景嘅國家可以入到世界盃，但係有啲獨裁背景同埋中間咧。 係有做手逼迫，甚至乎政府做咗啲即係不合理嘅行為去干預嘅足球隊，但係 FIFA 係從來冇做過任何嘢，貫徹到佢咧。真係啦，由嗰陣時都係啦，即係上次講咗啦，雷米嗰陣時都係啦，對於穆索里尼隻眼隻眼開隻眼閉，去到呢個時候都係啊。反正即係先唔好講七八年阿根廷嗰啲黑金世界盃啦，但係七四年呢兩支真係極權國家，即係 FIFA 係對佢哋不聞不問。即係當中所有由外圍賽嘅犯規、收買球證，去到決賽周嗰陣時候，哇！球隊政府對佢嘅個壓迫，同埋受到生命威脅，但 FIFA 出句聲都冇出過，即係可見 FIFA 呢個國際足協咧，其實嗰個基因咧真係由頭到尾都係咁衰咁壞嘅，可以睇到啊！即係係咪呢個國際足協真係為球員或者為球隊有著想呢，定係只係為咗錢，就為咗當球員或者球隊生命有受到威脅時候，佢只係選擇坐低，選擇只係旁觀唔理，或者受制於可能佢未真真正正可能受到獨裁者嘅壓迫，但係驚真係一起降上嚟，佢自己都能臨台。完全冇吉事情況之下，你仲可以期望國際足協可以俾對個世界足球有咩改變呢？由嗰陣時開始，其實大家都應該要睇到呢樣嘢，真係啊！去到而家更加係啦，唔需要講。所以嗰陣時七四年咧，表面上啊冇乜嘢啊，但係其實上嗰陣時嘅黑暗咧，基本上國際足協絕對有份造成嘅，絕對有份啊！幸好嘅就係真冇真正嘅人命發生，但係頭先講咗啦，海地球員翻到去，扎伊爾球員翻到去係絕對維唔到生噶。仲有亦都嗰陣時候，國際足協亦都唔會諗球員翻到去係冇公開冇工做噶，因為個政權嘅轉變同埋對足球嘅支持係完全係亦嚟到180度嘅轉變，所以譬如啦，尼迪爾啊翻到去嗰啲咧，可以翻到咧，卡薩迪翻到去咧係。冇得教波，甚至乎要放逐到去南非先叫做揾到球會有逼佢教下波咁樣嘅咋，所以其實係所有而家啲球員一樣啊，晚年其實都幾坎坷噶啲生活。所以呢兩個地方嗱，歷史咧就值得大家要借鏡啊。啊，而家究竟所謂嘅中北美洲或者非洲區嘅球隊出線呢，咁啊，背後除咗啲獎金不均嘅問題之外，當地政府當然冇蒙莫托嗰啲咁獨裁得咁犀利，但係本身入面係咪仲有類似嘅問題存在呢？真係唔話得埋噶，因為當地嗰陣時蒙莫托政府嗰啲污貪污啊，同埋挪用公款啊等等呢啲情況係十分之普遍同埋嚴重，而家呢樣嘢都情況出現緊嘅，所以。大家雖然未必可以幫到任何手，但係咧，其實真係要借股就鑑金，咁咪呢樣嘢，我覺得真係啦，要值得後世嘅人要記翻你呢兩個曾經喺世界盃班圖上邊出現嘅國家，但而家被消失咗嘅國家就係海地同埋扎伊爾啦。咁就呢一節加料，呢一集加料出嚟嘅。世界盃特集咧就又要完結啦，都過曬時，咁就希望大家就再仲同大家咁就真真正正啦，應承大家會講下世界盃其真真正正今屆世界盃球其部分球隊嘅分析咯噃。 講下曼聯咯，大快人心啦！我成日話今屆呢隊波獻世足球，即係踢一場咪獻世，都一場都入到八強咪賺出炒。唔好話我哋成日喺度屌摩連奴，咁你唔係你兩場波唔係你負全責，係邊個負全責咧？買翻嚟呢一扎你都搞唔撚掂嘅，嗱個費巴你買翻嚟嘅。仲有最撚氣頂就係嗰個山七，喂買撚咗翻嚟，由二月開始唔知踢過起碼都接近十場啦。你揾下佢大佬，揾一球幫佢縱籠你都辛苦啊！喂，佢仲要大條道理講嘅，喂我買佢翻嚟，我已經知道佢係唔係 in top form 啊？做乜撚嘢啊，大佬？ 逢星期五晚8:30，足球頻道。